想成佛啫。嗱，咁你话如果你话出家修行想成佛，应该冇错，应该系冇错，可以讲系正确个，更加正确。但系佛呢，就系、是、要套佢呢句话。嗱，所以《楞严经》嘅难咧，系难在呢样。本来阿难就请佢开示十方诸佛如来点样修行成佛。咁啊，家下我想修行成佛啦，咁你要开示我啲噶。咁啊，佛啦，唔开示呢个问题，反而问佢为咩事我发心出家。咁啊，阿难话啦，我因为仰慕佛嘅三十二相功德巍巍啊，我亦都好想咧修佛嘅三十二相，因此咧我出家。嗱，咁啊，一般人讲咧，即系的确咧系冇错，但系如果照《楞严经》讲咧。佢就大錯中嘅得錯，點解錯啊？須知道三十二相就唔係本體啊，三十二相咧係成佛之後所得嘅妙用。如果任何一個人修行成佛，就成自己個法身理體，即係本經所講嘅一真十相法界。咁如果你能够修行成佛，成到呢个化身清净啊，佢就好自然咁咧，有一种嘅妙用啊。呢、這个妙用咧，都系随机化度。咁有啲世界众生嘅根性猛利噶，佛就现大身为佢说法。咁我哋娑婆世界嗰啲众生咧，咁都系矮仔啦，五尺零六尺，就算嗰啲鬼佬啊。咁啊，也不過六尺啊，六尺二寸都好巴閉噶啦，唔多啦，係嘛？咁啊，通常都係五尺兩。咁啊，佛咧就不能太過現大，所以話現呢個象六老比丘身啊，最足八十種好，三十二種大人相。但係呢啲咁嘅三十二種大人相，你唔求噶，你只要真係修行成佛，所謂隨緣化道啊，隨機説噶。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嗱，咁问题就发生在呢次啦。既然呢个三十二相嘅妙用系从我哋呢个法身理体里边所起一种嘅慈悲利物嘅心源，你只要能够成佛，你现相度生咧系好自然嘅，唔使希求。等于话，如果你唔能够成佛证到你呢个法身本体，你即使想求三十二相，亦都求唔到。你个本体未曾显露啊，你如何能发生你个妙用呢？咁啊，现在阿难咧错在啦。佢话我因为想求佛呢个三十二相啊，我因为想得到佛嘅三十二相。所以我就希望发心出家，然后呢希望达到呢这个三十二相。咁啊，即此一念，这个希求之心啊，就是佢嘅妄想。咁啊，一念这个希求三十二相，呢一念心其实妄想啊，即系生灭。咁啊，我哋呢个佛性本体就不生不灭啊，如何以此呢个生灭之心啊？为本修因嚟到灭系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咧，咁就变成因果啦，唔相符，就好似一个傻仔啊，佢就塞一煲一镬都系嗰啲沙啊，佢洗得好净啊，嗰啲沙啊，一啲嘅咸水或者淡水，总之一啲味道都冇啦，洗得干干净净，咁样又搵个瓦煲铁煲或者铁镬去煮沙。佢想变咩？佢想变成一镬啊，好靓嘅饭得唔得呢？当然系唔得啦。点解？因为沙非饭本啊。你即使你接去煮，只能变成热沙系纳走噶。但系你接去煮咧，唔能够变成啊。冇咧，一煲都系靓嘅饭，因为沙唔系饭嘅本。咁如果你想整一煲靓饭，你就要揾靓嘅米啦。所谓丝苗米又好，金冠米，总之系靓嘅米，仲要好好地嘅水，好好地适量嘅火， 咁先至煮出一煲靚飯，所謂如是因就如是果啊。咁啊遇到阿難，佢話我想成佛嘅三十二相，我希望得到佛嘅三十二相，即此一念希求之心，就係生生滅滅。既然生生滅為因啊，如何能夠證到呢個不生不滅啊？呢個本體嘅果咧？咁啊佛咧捉到佢呢個痛腳啦。所謂亦都咧瞭解佢呢個出發點啦，所以《楞嚴經》第一卷真是全卷經文有七段嘅經文啦，就係、是、將呢個妄想心咧要破除。破妄想心咧，唔係響裏邊，唔係響外邊，唔係前根裏，亦唔係在呢個中間，亦都唔係一切無自明知為心啊！要将佢呢个妄想破尽，咁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本体就显露啊，然后以此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就可以完成啊个不生不灭佛果菩提。咁啊，亦都系《楞严经》咧，系第一卷前卷嘅道理，亦都可以讲系前卷嘅精华。咁啊，现在以呢个不可思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既然说不可思议，不可以深思，就即是不可以用这个妄想去求。那我为着知道大家对这方面了解，所以我们引《楞严经》第一卷的纲要，那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将它介绍出来。那阿难尊者想成佛的三十二相，咁啊，一念个妄想心啊，都尚且不能得到，何况呢种不思议嘅解脱境界？若要话如果心可以思议得到，口可以讲得出啊，就不名为佢不可思议啦。咁啊，而家点样先至可以得到呢？咁啊，也只有咧，你可以用功啊。所谓二人饮水都冷暖自知啊，你饮一杯水啦。究竟呢杯水啊，系冻到咩嘢程度？或者咧系热到乜嘢程度啊？暖到乜嘢程度？咁啊也都有啦。啊呢个饮茶嘅人咧，先就知道。啊咁啊，我梗系饮一啖先吓。咁啊，如果我饮一啖茶之后啊，你话我讲出嚟，冇人知道你，因为只有我饮，你就冇饮啊嘛。所以我哋都系用功得系啊。你咧唔使话俾人听啦，亦都附带讲一讲。凡系一个真正用功嘅人，莫讲玩啦，唔系咁容易上手啊！你就算真系上咗手，或者你见到啲好嘅境界，你千千万万都唔能够讲俾人听噶。佛教个规矩啊，唔准话俾人听啊。啊，好似从前啊，文殊菩萨啦。或者寒山祖师啊，执德祖师啊，其实佢哋都系大菩萨在内噶，啊，响呢个人间里边应化啦，好似疯疯癫癫咁啊！你哋唔单话唔认账，你哋根本都唔中意识佢添，睇佢个疯疯癫癫，但系佢系菩萨在内啊！咁啊，如果有一个明眼人知道佢系菩萨在内咧，佢哋即刻入灭，从此入灭，不再在呢个人间出现。等于话佢自己更加不能讲，因为咧佛啊恐怕好细嗰啲弟子啊，咁啊动不动就话我又见到乜，我又见到乜，因为恐防啊侵袭呢个名利响里边，所以佛教制佢个弟子咧，绝对唔能够啊将佢自己见到乜见到乜都随便讲俾人听啊。咁啊，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讲经啦。尤其是好多嗰啲在家人啊，哎呀，法师我又见到乜见到乜，我话我冇你咁叻啊，我几廿年我都未见到，咁我话你啊比我近啊，我一句话，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唔好讲啊，你讲多两讲啊走火入魔，你变成正路走唔到啊，你走咗条邪路，你真系见到，也不过系表示你个人嘅道心咧有啲相似啦。因为我哋一向呢个自心咧唔明朗啊，你因为用光用多个自心明朗咧，就有好多嗰啲魔障啊。咁我哋咧只有咧继续用光， 啊，嗰啲境界恶劣，你唔使害怕；嗰啲境界好嘅，你唔使生个欢喜心。总之啊，唔使理佢，你继续你自己用功啊，咁样咧你就可以开悟。你万一俾嗰啲境界转咗你个心去啊，你就好容易会着魔啊。所以呢一点用功啊，亦系好紧要个课程。所以呢次个不思议境界，可以讲咧系纯粹咧系菩萨嘅境界，亦系咧呢个知佛嘅境界。凡系心可以思得到，口可以议论得到啊，都以呢个本性咧相违背啊。所谓举心即错，则动念则乖，所以不可思议。就属于咧我哋呢个本性里边，所谓一切都系现现成成，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语，而那系为证啊！自己用功用到有咁嘅程度啦，佢哋自自然咧，自己啊就会了解自己啦呢个本体，咁啊明白叫做不可思议。咁啊解脱咧，就对呢个系惑呢方面嚟讲啊，咁啊一个人俾人绑住啦，咁啊又唔得解脱啦。咁啊如果你想话解脱，就即系冇俾人绑住啊，你中意递高个手啊得，放低又得啊，你中意弯腰啊得啊，你中意点啊得，咁啊呢个人就叫做解脱。咁啊点解呢个品题里边啊就有啊解脱嗰两个字咧？就是说明我们众生呢很多的束缚，亦即是平时所说的生老死苦，沉空废劫啊。那么他自己一想，我在三界出来，那么三界就是个苦海，那么我家是有幸自己用功自己精进啊，咁啊能够了生死啦，咁啊既然三界里边咁苦嘅，我仲翻落去做乜事啊？啊，如果话有好多众生等你化度，唉，咁啊咪佢啦，嗰啲系佢嘅事啦。咁啊佢自己慢慢修行，日后自己慢慢解脱啦，我就唔发得起呢啲咁嘅心嚟度佢啦。咁啊呢种咧就变成啊俾呢个偏空嘅真理咧缚缚住。他就不发这个菩提心，那么只要他要发这个大菩提心，那么他这个偏空之类的种束缚呢就得解脱。那么如果他一发菩提心度众生呢，那么就不是叫做阿罗汉了，那么又升高一级就变成菩萨了。那么菩萨呢也都有浅有深啊，那么如果他虽然发菩提心度众生，但是他有相布施啊，他有相度众生啊，咁啊亦都系咧，俾呢个相，俾呢个有相咧，束缚唔得解脱，所以亦都要咧，度众生之时无生可度啊，而同呢个《金刚经》里边所讲咧系最多啦，佢不仅有众生可度。佢以呢个般若智慧啊，咁啊，知法本空，众生空自我亦空啊，一空都无二空啊，仲边至有能度呢个菩萨，能发心个菩萨啊，要用所教化嘅众生咧，咁啊，如果佢咁样作伴咧，佢就唔俾啊呢个众生咧嚟到获缚住佢，咁佢咪得到解脱啦。咁啊，如果进一步，就只有知佛同埋及大菩萨而普贤文殊观音世子啊，都系古佛再来，佢哋都就究竟得解脱啦。冇呢个分变生死，亦无呢个变灭生死，咁啊究竟咧彻底得到咧系解脱，冇咗呢个冇咗呢个所谓束缚， 咁啊，究竟咧系得到解脱？咁啊，所以始终话入不思议解脱，咁啊进入咧，或者系自是无碍法界，或者咧系理是无碍法界，或者咧进入究竟啊无上佛果菩提。咁啊，方可以称为叫做入啊，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咁啊，我跟住咧就解普贤行贤品。咁普贤就系能行之人啊。咁啊，所修所行嘅就系十大愿望。而经文所讲一者礼见师佛之嘅十者普皆回向，咁啊此一品咧就以人法立名，普贤菩萨系人，行愿啊就系属于化啦，咁啊人法定称，咁就叫做普贤行愿品。咁啊普贤菩萨呢四个字咧，我哋可以讲佢叫做大果行因，亦可以讲咧佢就倒驾慈航。点解咧？大果行因咧，普贤菩萨系古佛再来啊，久远成佛。咁啊，现在咧护持释迦牟尼佛嘅佛法，所以佢现个菩萨身。咁啊，佢就大佛果。而行呢个菩萨嘅恩惠啊，咁啊亦系倒驾慈航啊，佢本来就已经成佛，现在咧啊回入呢个娑婆，以呢个慈航普渡啊，渡嗰啲有缘嘅众生，所以普贤菩萨佢根本系古佛再来，现在不过咧系现菩萨身而已，咁啊在。这个花言经里面就是我们所讲这个花言经现在只是一品的，但是花言经就有四十几品，亦有八十几个花言，有六十几个花言，有四十几个花言，它里面呢一方面是表文殊菩萨的大智，文殊就表大智，一方面咧就表普贤菩萨嘅大行，咁所以我哋如果去中国嗰啲佛庙里边啊，去参观啦，你又见到骑到一只狮子嘅，呢个就文殊菩萨啦。如果骑到一只六只牙嘅白色嘅象，咁啊呢一支就普贤菩萨啦。咁啊文殊菩萨骑狮子啊！表示大智慧，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里边讲啊，佢话狮子吼都无畏说啊，百兽闻之得皆恼念。嗰啲狮子一叫啊，所有嗰啲走兽咧都惊到啊，咁啊伏埋啊，都要匿埋，唔敢出嚟啊。佢太过威猛啦，好多直情俾佢一叫啊，听到个脑都裂开嘅。亦都证明佢威猛，咁啊说明啊佛巨大智慧，包括文殊菩萨巨大智慧，所以说法转法轮啊，能将嗰啲外道嗰啲邪说啊都要剪除，所以文殊菩萨就表大智啊，咁啊普贤菩萨咧就表大行，咁普贤菩萨修呢个十大愿望。从一者礼见师佛至到十者普皆回向，修呢个十种嘅大愿望啊，就成为佢嘅大行啊。咁啊，我哋佛经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做信解行证。我哋学佛嘅人最紧要有信心，如果冇信心咧，你唔能够学佛。例如我讲《弥陀经》咧，第一日咧有段咁嘅故事啊。咁我哋《弥陀经》就修净土法门劝人念佛啦。 他说假修过人，那么佛呢曾经教化他修净土法门，那么他相信啦，他们日日都念佛啦，那么正式的标准的佛弟子啦。但是没几日佛同他讲是某人啊，他说我今天呢有一种妙法，仲比呢个念佛法门啊仲要妙，但是呢你一定要将从前我教你呢个念阿弥陀佛呢种净土法门啊，你要放弃，咁啊，然后呢，我今日呢，要再教你一种啊，仲要好嘅法。当时呢个人讲啦，佢话世尊啊，即系佛啊，我要先同你叩头顶礼，多谢你从前啊，开示我教我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净土。佢话现在我念得好好啊，我信心具足。话即使你老人家大慈悲，再有一种好嘅法门嚟教我啊！佢话我都唔会放弃你从前啊教我呢个净土嘅法门。咁啊，佛话善哉善哉啊！咁啊，呢种嘅信仰咧，就叫做真正嘅信仰啦。咁啊，以佛嘅佢讲话都唔能够转变佢呢个信心。佛呢是亲自再教导他，他都不接受啊，都是一味相信佛最初教他念佛这个法门，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信心呢就很切啦。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呢，那么亦都有很多人啦，那么好像我在新加坡啊，去马来西亚讲经呢，很多那些人问我慢慢为这个问题啊，真的占了很多讲经的时间，因为个个都有这些问题，我不能一个一个答复，只是在大座的事，那么普遍答复他们好像数白冷那样，他还比我熟，他一见到法师他那个头啊，他都没起身，他就数了个法师，他说我朝头早呢有什么弥陀经啦、大悲咒啦、十小咒啦、灵验咒啦，他念得真是啊，相信我都没他那么熟，我夜晚呢啊！又乜嘢嘅地藏经啦？啊！又乜圆觉经啦？佢话点啊，法师？我话啦，你问起我咧，咁啊，当然你念经啊，就一定有功德，呢个系肯定，无容疑话。我但系你知道啊，你问呢个时候念经先，你话俾我听，我现在问翻你转头，咁你为呢个时候要念经啊？当然他答不出啦，嗱咁你答不出嚟，我帮你答埋佢。我哋念经啊，无非系想个心静啫。咁啊了生死咧，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我起码你个心啊要静，要唔好念啊，咁啊先至可以开悟啊，先至可以了生死啊。咁我话如果你嗰个心啊都杂念无章啊，与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本体咧唔相应噶。你明白呢个意思咧？我就讲个譬如，我话如果你研究佛学，你就可以逢系佛经都可以睇。我话如果你想明心见性啊，你就要独孤一味，你即系依一种法门咯去修行。我就打个譬如，我譬如有个学生，包括任何一个学生，咁啊佢咧。大学已经毕业啦，咁啊加下选科啦，啊咁就叫做到大学啦，毕业啦，啊咁啊之后咧进一咁啊选科啦，你知兴趣在边度咧？啊如果你中意学医生，兴趣在医科，咁你就读医科啦，咁啊三五年之后咁啊毕业啦，你响社会上系个名人，咁啊目的亦都揾到多钱啦，啊你嘅兴趣中意学法律，咁咪读法律啦，咁啊三五年之后啦。咁啊，畢業你就掛牌做律師，喺社會上咧亦有你嘅地位。我話假使有一個傻仔啊，今日佢就學醫科，聽日咧啊都係法律學，起碼上到法庭時啦，莊威作福，係話替呢個啊人哋嘅辯護，咁你話幾威風咧係嘛？啊有個話唔得，啊我中意諗計仔繼續學會計，咁啊變成咧。他一个人啊，日日变一变，但是他结果能不能够毕业呢？ 结果不能够毕业。咁啊，唔能够毕业啦，就唔能够达到佢目的啊！日后喺社会上咧，扎得稳，以共咧有佢咧稳食谋生嘅办法，冇大啦。咁啊，如果佢系专心一科咧，得啦，三年之后肯定成功啦，可以读上去。我话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啊！我哋要明白，我哋为呢个时代念佛，为呢个时代拜佛。为呢度有啲人中意参禅，中意拜禅，中意礼佛。我话法门无量啊，无非咧都系对人嚟讲啊。咁啊，如果你系中意念佛，你哋一世人都要念佛。如果你中意诵金刚经啊，你哋一世人都要诵金刚经。如果你中意系拜佛咧，你哋一世人都系拜佛。无论时间24个钟头，你日头上班，你就夜晚诵啊；你夜晚工作，你日头瞓醒觉，你亦可以诵，冇时间性嘅。只要就有恒心啊！今日如此，听日如此，今生如此，一日未了生死以前，生生世世发愿都系如此啊！我话你咁样纯一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心静，我哋初初念佛可能会有困难，个心杂啊嘛，念得两句就忘记。但系你日日咁样念啦，你念到啊，有阵时咧，佢都唔使谂噶，佢好自然佢就念出噶啦。咁你个功夫顺多，就即系话个心静啊。个心静咪一心不念啦，一心不念咪即系禅定啦。有禅定就可以开悟，明心见性啦。打破呢个桶底，见我自己嘅本来面目。咁啊，如果你一味贪多啊，好似数白乸咁啊，系仲比我数得巴闭，数得聪明，但系得个数字，好似银行嗰啲出纳员啊，日日何止数千万万钞票啫，但系一张佢都唔喐得啊，斗领都唔攞得啊，一到够钟关门啊，可以讲啊，真系一分一秒都要攞出嚟啊，与你无关啊。同样的道理啊，我哋如果念一句佛，就有一句佛的好处啊。你念两句佛，就有两句佛的好处啊。好似我哋存款啊，你唔好贪多，你就存五个仙一毫，你都有五个仙有一毫啊。如果你唔存五个仙一毫，你都冇啊。咁啊，我哋修行用功亦系一样，你明白？我哋点解要储钱？以备不时之需啊！是不有咩事要钱使啦？我哋咧平时储惯咗啦，咁总可以应付一个时候啊！我哋为呢个时光念佛，无非系想了生死啊！未了生死之前，我哋要尽量咧要多啲咧呢个往生净土了生死嘅资粮啊，就系、是、要先一用功。若是话你个心咧，先一啊！你个心沙黏，你如何能够了生死啊？等于我哋读书啊，今日就学医科，后日就学律师啊，大后日咧就学会计啊。结果咧，你一事无成，游手好闲，你喺社会上冇地位，亦搵唔到钱。所以呢个信心系好重要，我哋要有信心。先至可以啦，入门啊！咁所以信系学佛嘅人咧，系最重要。咁啊，第二就解啦，解就了解。我哋有咗信心，咁啊，对佛嘅经典啊，略为参究下，去研究下，去多睇，多多啦去研究。咁我哋咧对呢个经典嘅道理了解啦，咁我哋就决定我哋应该点样做啦。我认为修净土好啊，又抑或念观音菩萨好啊，抑或诵金刚经好啊。咁啊，睇过你个人啦，就边一方面啦嘅兴趣多啲，你就依边一方面嘅理论啦去行。所以信之后就解，解咗之后咧就要行啦。咁啊，唔系话净系信咗。我就了解就算啦，你唔实地去行啦，亦都系唔得啊。 亦都要腳踏實地。你係念佛嘅，你就日日念佛啦。你係誦金剛經嘅咧，你就呢世人日日都誦金剛經啊！你千萬唔好借頭借，有啲仲神化添。佢話法師啊，話我今晚有約會啊，咁我借一晚唔做，得唔得啊？我話咁啊，梗係得，我話肯定得，我話唔得都冇辦法，你都有啲約會啊，已經咧 book 咗時間啦，唔去都唔得噶啦，就算我反對都冇用。我話呢個咧問題在你自己。咁你少念咗今晚啦，咁就係少咗今晚噶啦。就好似今日唔存款喺銀行啊，咁你今日咪冇咗呢筆錢喺銀行咯。呢個好簡單嘅理論啦。我話但係啦，我希望你哋啦嚇，你唔好成日借頭借路。嗱，你明知今日有約會，點解你今日你唔早啲送咗佢咧？你可以早啲噶嘛，啊或者你今晚約會咗翻嚟，咁咪亦可以補翻噶。咁你為乜嘢事幹要拖拉咗一次啫？咁啊，當然佢就冇話講啦，冇話聲啦，係嘛？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唔需要高談闊論啊。學問佛學，你可以多多研究啊，唯識宗啊、天台宗啊、圓斗宗啊、淨土宗啊，各宗各派嘅學説，你可以多多去研究。增加自己的信心，但是你決定了在哪一方面用功，你一世人都不能夠改變，這樣呢就准可以送你呢往生淨土，或者去兜出內院，或者去東方淨流離世界，一定呢是隨緣所成。那麼既然隨緣所成，那就淨了，那就淨到佛果菩提啊，佢进入呢个菩萨位，所以顺解行迹，做一个学佛嘅人咧，最重要个过程。咁我哋刚才所讲嘅，就系讲文殊菩萨同埋普贤菩萨啊。咁啊，点解一讲就讲得咁阔？咁我哋就要将佢收缩啦。如果你讲得咁阔，唔收缩一下咧，咁人哋唔知你讲乜。咁啊，顺解行迹四个字。信与妄解就是表文殊菩萨的大智，你要有大智即是波野，你要有波野的智慧才可以信佛法，你要有波野的智慧才可以由信佛法而进一步研究去了解佛法。信解呢就是文殊菩萨的大智，要有大智就可以信与妄解。咁啊，普贤菩萨就表大行，即是行与妄净啦。你要有实地嘅行持，咁啊，然后先至进入啦自己咧呢个本体。咁啊，所以文殊表大智，普贤菩萨表大行啊，即是系信解行净。咁可以在呢个大乘佛法里面啊，文殊菩萨同埋普贤菩萨，以及观音菩萨啊，在我哋中国嘅大乘佛法里面咧，可以讲咧系人所共知，亦都系咧每一尊菩萨咧有佢呢个特殊嘅德性。咁啊，而我哋因为讲普贤菩萨行愿品，亦都要附带讲文殊菩萨嘅大智啊，因为花严经。是表根本智啊，是佛最初成道三七二十一日，是专门为一类咧上根上智的人而讲的。咁如果冇呢个根本的大智啊，就不能够领略。所以当时在座好多人啊，听到佛讲花严经啊，佢有一句啊名字啊，佢哋有眼就不见。呢个遮罗真啊，有耳都不闻言顿教啊，都耳哑耳聋，咁啊因此佛呢先至大慈悲啦。从花严经之后就讲呢个四阿含啊，咁我哋明白呢个花严经啦，系佛根本法论，系指呢个根本智。所以此品虽然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 但你亦都唔能够离得开你个根本大志。所以根本大志就具足呢个信心，以共呢个解，然后呢问事菩萨表大行，咁先至可以进入呢呢个根本大志啊，进入呢呢个不思议解脱境界。咁我哋讲普贤，咁普贤呢就通常嚟讲就有三种意思，就解释呢个普贤呢两个字。咁第一呢就地禅普贤，点解叫做地禅呢？咁呢就要学教啦。咁学教呢佢就涉嫌一个人修行啦，对你到咩程度呢你又属于咩位置，就好似人读书咁呢，你读到咩时候呢就幼稚园毕业，然后读第一班，读到咩时候呢咁升一级二班，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咁小学毕业。咁中学呢读几多班又毕业，咁然后升大学几多年又毕业，咁再读硕士两年，然后呢再读呢个博士论文，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咁一定呢有佢呢个次序。咁菩萨所谓地前地者十地位，咁十地菩萨啦，就叫做地地断烦恼，见自己个本性，咁叫做十地位。加前呢，即系十地以前就系十智慧、十行位、十回向位，就名为呢叫做三十心。咁呢个地前嘅三十心啊，点解称为叫做普贤呢？所谓行愿周广，遍覆法界，咁就名为叫做普。就在呢个理体呢方面嚟讲啊，咁我哋呢理体啊，真系啊，所谓四皇三界都横遍十方啊，灵严经啊，柯南尊者在第三卷啦开悟啦，佢就同讲啊。讲呢一番咧，佢自己真系开悟嘅心得。咁你话开悟啦，咁你啲境界点样咁？你要讲俾人听噶喎。咁佢就同佛讲啦，佢话世尊啊，佢话我现在开悟啊，悟得我呢个心啊，都话尽空遍界啊，悟得我呢个心啊，能够含果十虚，包含法界一切嘅事物。咁啊，说明我哋呢个心啊，心即系自性啦，唔系妄想心啦。我哋呢个佛性啊，我哋呢个自性啊，我哋呢个自心咧，所谓能够净空天一界，咁啊叫做普啦。咁啊，能够随缘度生。咁我开悟啊，但系别人未开悟噃。咁啊，我哋就要发一点慈悲心啦，去度人。咁你将佢哋缘慧啊，咁啊叫做缘啦。咁啊埋嚟咧，就叫做普缘，就十。地菩萨位以前，十二、十行、十回向，呢三十个位置个发心菩萨啦，佢亦都啦，一方面修行，见自己个本性；一方面咧行菩萨道，度众，咁就叫做普与共义，那系十地菩萨以前个位置。咁啊，第二咧。就是登地啦，而刚才所讲的十地位，佢以呢个大慈悲，咁啊普度一切众生，咁啊叫做普啊。但系佢呢个十地位，一再上一步就等过，有啲地方话进一步就妙过，咁啊成佛。等于话十地位嘅身份咧，佢个地位咧，以呢个佛果菩提好接近。所以慧论大圣啊，成佛啊，咁就名为佢哋自然啦，就属于呢个当位普贤。嗱，咁啊座上如果某一个人真系进入十地菩萨位啦，咁你就可以讲到话登地个普贤菩萨啦。咁第三啊，就叫做果后普贤。咁名菩萨咧，系古佛再来成咗佛之后。咁啊，佢再次用呢个大慈大悲咧，入世度众生。佢以前咧不受呢个父母胞胎，不受呢个生死嘅痛苦噶啦。嗱，我就发大忏啊，真系好多人发嘅大悲忏。 相信好多人都知道有幾句咁嘅撐文啊。咁啊，大悲撐咧開咗壇之後，咁啊有一首文啊，佢話南無蓋精佛名如來，現前叫做觀世音菩薩啦。前妙功德得巨大慈悲，依一身心的現前手眼啊，照見法界，扶持眾生。嗱，咁啊第一句咧，佢話南無。是過正法名如來，南無即是頂禮，印度說他就南無，中國說他就頂禮，譯名他就歸依，譯名他就歸命。那麼南無過去正法名如來，中國說即是我歸依過去正法名如來，是頂禮過去正法名如來，或者歸命過去正法名如來，那麼他就南無。那麼過去即是從前，現在呢說觀音菩薩沖天，佢正法啊，个名咧，佢个德号咧，叫做正法名如来。但现前眼前，佢就叫做观世音菩萨。咁啊，佢成咗佛，点解又落翻菩萨位咧？就讲佢个慈悲啦。咁啊，佢就果后啊，成咗佛果之后，所谓倒驾慈航啊，除漏九界，入毒度众生。所以話巨大慈悲，依一身心現千手眼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啊嘛，係一身心現千手眼，照見法界的扶持眾生啊，天光有水，天光熱，有緣嘅地方啊，菩薩的現身，咁啊，第三覺圓滿，咁啊，萬德周遍，就名為叫做普，咁啊，三慈普佛啊。利物度众生，一个有缘都唔会遗失啦，就名为叫做缘啦。咁啊，普贤菩萨嘅境界啦，我哋就可以讲得佢哋一思而解脱境界，广大甚深。喺《悲花经》里边讲啊，佢话过去咁啊，宝藏佛嘅时候。咁啊，菩萨啦，曾经响宝藏佛所咁啊发言，佢话以我行菩萨道之时啊，胜于一切菩萨，所以就叫做普贤。咁啊，本来普贤咧，仲有其他嘅意思啦。咁因为今晚咧，我有啲紧要嘅事，咁所以咧就向各位道歉，早十分钟咧系散会啊。咁下个礼拜二啦吓。请各位咧系准时再嚟，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咁我哋就继续讲有关普贤菩萨嘅因缘。咁啊，在《花严经》里边啦，咁我哋大家知道有所谓善财童子53贪。咁啊，善财童子系一个好年轻嘅人。但是他发心啊，要去亲近53位的善知识，咁啊可以讲啊，系我哋一般年轻学佛嘅人啊，一个咧最好嘅榜样。咁啊，需知道一个年轻人学佛啊，不管你系出家或者咧系做一个在家嘅信徒。咁你一定咧，首先啊，你要明呢个理论，同时啊，自己咧唔好有咁多意见，好好地咧响呢个经典里边啊，要多多去研究去学习，同时咧，要将呢个自己嗰种嘅个人嘅见解啊，要尽量咧放开。咁啊，仲有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咧，每一件事啊，唔好咧要走到最高峰，所以叫做万丈高楼啊，系从地起啊。咁啊，好似置地嗰间大楼咧，唔系话一朝一日啊起得到嘅。咁啊，而家起好啦，你就坐升降机几快啊？都唔系话一入升降机咧就到顶啊！佢都系按住呢个次序，一步一步咁样上。 咁所以青年人学佛呢，你要将你自己嗰啲成见啊，要全部放开。咁然后呢，最好就系有一个所谓善知识啊，即系老师啊，佢系一个好明理嘅人，咁做你一个指导人啊，咁指导你点样去学习，咁然后咧渐步进。咁所以呢个修行好似乜呢？好似一个人弹琴啊，或者咧玩其他嗰啲音乐，咁呢个琴就有嗰啲弦线。如果扭得太紧咧，相信大家好清楚，你一弹咧佢就断啦，因为太紧啦。咁如果你唔紧啊，或者太松咧，佢又弹得唔响，呢个音声咧就唔柔和、唔美妙、唔动听，就等于话一定咧要将佢啊唔好太紧，唔好太松，咁啊适乎呢个中度，咁嗰啲音乐咧弹出嚟啊就比较美妙。所以每一个音乐会或者唱戏未曾开锣鼓以前，咁啊嗰啲棚面师傅梗系咁啊扭下弹下，扭下弹下，咁啊一定咧要做到佢啊不松不紧，咁然后先就开锣，咁啊弹起嚟唱起嚟咧就特别好听啦。咁啊佛啊教我哋一个修行人亦系一样，你应该严肃嘅时候你就要严肃，但是应该轻松的时候呢就要轻松。所以现在一般的年轻人学佛应该呢，如果照整个大体来讲呢，他就很难得很佛心，但是呢他的见解很多，即是很